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看见谭燕西起身走了出去，取浴巾和浴袍，他穿上以后，灯影一晃，是他开了浴室的门出去了。不过片刻，谭燕西又回来了，另拿一方干净浴巾，还有一件暗粉色的绸质睡袍，他很熟悉，是他以前穿过的。谭燕西将他们放在了毛巾架上，紧跟着走过来，抱着手臂笑看着他。周迷瞪他，谭燕西更是笑出声，然而终究朝他伸出手去。周迷握住他骨节分明的手，借他拉了一把的力度站起身来。周迷穿上睡袍，将头发吹到七分干，赤脚走出去，要给自己找一双拖鞋。谭燕西不在卧室里，人在厨房，嘴里叼着烟，正从冰箱里拿矿泉水。而外套、毛衣、皮带，地板上散了一堆的衣物，他仿佛没看见似的，也不拾起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留着这些罪证想要扫他一下。周迷严重怀疑就是这个原因。他走去玄关找拖鞋穿上，朝谭燕西走过去，伸手要他手里的矿泉水瓶。他一边喝着水，一边在公寓里逛了一圈，这里好似没有任何变化，所有家具都还是他一年多前上一回来这时的样子。最后他在阳台那儿停下，睁大眼睛地看了片刻，蹲了下来。 谭燕西，这地板翘起来了。 知道，要你提醒。 周迷笑得肩膀微颤。 知道还不换。 谭燕西看他一眼，也挺懒散地自鼻腔里笑出一声，自己去客厅沙发上坐了下来，歪靠着沙发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抽烟。周迷起身走到他身边去，刚要坐下，他却伸手将他一拽，他倒退两步，膝盖一弯，便坐在了他的腿上。他发尾微荡，空气里弥散清淡而湿润的香气。谭燕西一只手将烟拿远，一只手抓了他的头发在手指间。 我好像饿了。 点外卖。 太晚吃会长胖，还是算了。 谭燕西笑了声，搂着他，微微轻身将烟在烟灰缸里掐灭了。 哎呀，胖吗？怎么刚才摸在手里，我觉得你比以前瘦了，尤其这里。 周迷手掌啪一下地打在他手背上，瞪他。以前周迷是绝不会对他做出瞪人这个动作的，仿佛那是他什么歪批的行事准则，作为宠物逆来顺受即可，不必再提供另外的情绪。谭燕西这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，原来那过去在一起的一年也不足以叫他认识真正的周迷。真正的周迷会撒娇，会瞪人，会这么生活化的与他讨论吃宵夜会不会胖的问题。眼前这个仿佛是补全了记忆里的那个，更加活色生香，叫他食髓而知味。也没聊些什么，更没过去多久，周迷便感觉到谭燕西的某一部分又有所反应。眼下的局面再合适不过某一个姿势。于是这回周迷欣然地拿到了主动权。他看着谭燕西仰过头去，神色倒是一如既往的平静，只是呼吸已然乱了，却故意地在这个时候停了手，然后开口：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 问。 先声明啊，答案是肯定的也没关系， 反正在你这儿也是人之常情。 周迷笑着凑到他耳边低声问， 这一年多谭总有没有找过别的女人啊？ 是女朋友才理直气壮问得出的问题。谭燕西简直无奈，如他一贯他不爱正面回答的开口， 怎么，我刚刚的表现你还不知道答案？ 周迷扶在他肩膀笑得直颤。 还有，什么叫在我这儿也是人之常情？ 你自己清楚。 谭燕西轻哼一声，按他后脑勺，叫他低下头来问他，又开口， 满意了？可以继续了吗，周小姐？ 这时候停下来是要谁的命呢？夜已极深，周迷和谭燕西再度结束时，终于两相厌足，心绪再无任何波澜。他伏在谭燕西肩头，呼吸从无节奏的凌乱渐渐趋于平缓。虽是大冬天，室内稍足地暖，也叫彼此出了一身的汗。周迷抓起头发，随意拿皮筋一箍，拾了沙发上的睡袍裹上，要往浴室去洗漱。地上的那一堆衣服先绊住了他的脚步，他俯身去捡，很快臂弯里便搭抱不下。回头一看，某人也披上了衣服，正老神在在地去拿茶几上的烟盒。他走过去，把手里头抱着的衣服尽数往沙发上一扔。谭燕西避之不及，被半埋在了这一堆纺织物里头。他嘴里咬着香烟滤嘴，下一步找火机的动作被周迷这一下打断了。他笑了声，问， 有什么指教？ 周迷指一指地上，叫他行行好，也帮帮忙吧。谭燕西这才站起身，走过去捡了自己的大衣和毛衣往沙发上一扔，笑了一声， 哎呀，真是眼见着脾气越来越大了。 我原本就是这脾气。 周迷看着他，仿佛在问要拿他怎样。谭燕西笑意更甚，拦住他的肩膀一起去浴室清洗，一面回答， 能怎么样，还不得受着，不然我百般困难地哄回来的，再把人气跑了可怎么办。 周迷也就笑出声。冲完澡出来，周迷到底熬不住，肚腹空空，准备点一份外卖。这种时候尤其的馋重油重辣的口味，但他保留了最后的克制，只点了一份粥，做一些藕盒、蒸饺之类的小吃。下单后，周迷丢了手机往床上一躺，忍不住自嘲说，今天这一遭， 色欲和暴食七宗罪直接犯下两桩。 岂止，那时还问我有没有别的女人，再算你一桩嫉妒也不算冤。 那你就是傲慢还有贪婪。 谭燕西再明白不过他所谓的贪婪意指什么，说他傲慢他也认了，可是贪婪，他笑着修长手指十分轻佻地去勾一勾他睡裙的衣领，看他滑下去露出肩头的一片泥白，放开口， 说我贪婪，难道周小姐方才置身事外？你求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。 话没说完，被周迷一把捂住了嘴。谭燕西带笑的呼吸喷在他掌心里，抬手捉住了他清瘦的手腕拿下去。 现在你这表情，愤怒没跑了。 周迷忍不住地笑出声来，为他俩拌嘴的幼稚，也为即便多重罪业加深，终归他一定会是他的共犯。没多久，那外卖就到了。电话里头，外卖员叫业主通知门岗放行。周迷预计几分钟内，餐就要送到楼上来了。 他很不喜欢每次外卖员送餐等不及的屡屡拍门，这会让他焦虑感爆棚，因此宁愿掐点外卖软件上送达的时间，提前到离门口靠近的地方等着。这回也打算如此，他掀开被子找了半晌，才找到自己的内衣，刚准备脱了睡裙换衣服，谭燕西却将他手臂一捉，叫他待着吧，他去开门。深夜里出于安全的考虑，哪怕显得多此一举也是无妨。餐送上来，谭燕西开门拿了，给他放到了餐桌上。周明邀请多次，谭燕西依旧不肯这么晚还动筷，可他也没进屋去，就坐在餐桌对面，侧斜身体的翘着腿看他吃，陪着他，也跟他说话。周迷的夜宵分量不多，十来分钟的也就吃完了，收拾干净餐桌，刷了个牙，再回到床上去。外头的灯都灭了，床边柜子上燃一盏台灯，谭燕西半靠在床上，手里拿一册杂志，将看不看的模样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